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85集。很多年过去了，龙族的生命那样漫长，多年前那个香消玉殒的水妖公主被所有人忘记了，逆却忘不了，那是心底永远不能愈合的伤。她生活在龙族的中间，与每个人格格不入，与兄弟也相处得不好，性格叛逆，眼神永远凉薄。龙王给她取名为逆，可见其实父王在心底对她也是厌恶的，父王一定希望她不曾存在。这样一个要也不是，丢也不是的儿子，一定让他很心烦吧。突然有一天，你收到了舅舅水妖王暗暗传来的信息。水妖王说他的母亲有复活的希望。犹如一道闪电划过脑际，你几乎被这个消息激得疯狂。水妖王说自己保存了水妖公主的尸体，水妖族中的巫师探索出令他复活的方式，并且按照巫师一步步地进行着仪式，最后一步是需要一些生人祭祀。于是十几年前他们制造了一场海难，船上的所有人都是这个复生仪式的祭品。然而仪式举行完毕之后，水妖公主却没有复活，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查明，原来是船上的一名女子躲过一劫，死里逃生。说到这里，你的身体被某人轻推了一下，推到冰冷的墙壁上倚靠着，分明地感觉到原本那个温暖的倚靠慢慢地挪开，挪得离他远远的。你的嘴角扯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苦笑，假装没有察觉的样子，继续讲他的故事。 这名逃脱的女孩成了仪式的最后一枚祭子， 必须要找到他，在特定的时间将仪式进行完。简单说就是杀死女孩，公主就能复活了。水妖族类不能长时间离开水，经过多年寻找，终于大体上打探到了女孩住处，但是离海太远，他们无法前往抓到女孩。于是他们想到了逆，公主的儿子，与水妖族有着血缘关系的龙子，他是可以长时间离开水的，这是他们想到的唯一办法了。你毫不犹豫地去做了，他浑浑噩噩地无意义地活了那么久，终于找到生活的目的。母亲的生命胜过一切，至于海难中无辜殒命的人们，那个幸运逃生的女孩的性命他管不了那么多，他要母亲复活，他要看到母亲清亮如天上星辰的灰眸。他费了很多脑筋，在水妖的接应下离开了那座本以为永远无法走出的紫禁城。他发现原来逃出去没那么难，当心中有一个疯狂的目标，一切困难都变得渺小。然而当他接近城子时，意外地发现离在他身边。你怎么想也想不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心中焦躁的不能等待，就趁他们外出时隐藏在他家里面设下埋伏，在门开的一瞬间抓住女孩埋伏引爆。或许三弟会因此而受伤，但三弟法力高强众所周知，应该不会有大碍，只会阻止一下追赶的脚步，那就足以让他携着女孩逃走了。他那时不知道离失去龙魄法力敌威，如果知道的话直接动手抢就可以了，离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他的。然而他将那女子掳到手时跑了一阵，才发现抓错人了。不应该说是大错特错，那哪里是个女人，分明就是一个泼妇加色魔。不但不害怕，尖嗓子震穿耳膜，还对他动手动脚，现在回想起来还头疼呢。 对不起，跑题了。 你抱歉地说。 那个女人真是可怕得很。我接着说， 他两手空空回到海中，直奔水妖族群，找到水妖王舅舅，告诉他失手的结果。舅舅皱眉， 不要紧，你适合举行仪式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，先带你去看看你母亲吧。 舅舅领他游了很远，到达一处位于深海海谷中的海底迷城。这个城市是人类的建筑，不知是几万年前沉入海底的。城中游荡着一些奇怪的幽灵，他问舅舅这是什么地方。舅舅说这个沉城设计特殊，阴气聚中，极适于尸体保存，也是能找到的唯一可能进行复活仪式的地方。舅舅的手指了指沉城上方的水面， 我们制造的那次海难就是在这里发生的。 逆的心中感到不安，对于亡灵的愧意渐渐浮现，却迅速压制了。有谁比母亲更重要呢？在古城正中的一座建筑中，他看到了放在水晶棺中的母亲。她依旧是那么美丽，身周仿佛环绕着淡淡光环，面容如沉睡一般，栩栩如生。那一夜，逆是倚在母亲的水晶棺旁边入睡的。第二天，他就回到路上，试图再寻觅女孩的下落。离与那个女孩却一起失踪了，他感应不到一丝讯息。直到某天，有水妖告诉他，女孩在一个小渔村中出现了。他试图接近下手，却意外地发现，女孩身边除了离之外，还有那只貔貅诱护左右，身上还打了貔貅的护身神印。貔貅可不是好惹的，更何况硬来的话还会惊动离，因此他居然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。让他高兴的是，在离回到紫禁城后的不久，女孩也到了紫禁城中，这让他感觉会有更多下手的机会，也随之进了城。他失踪那么久突然回来，父王知道了，一句多余的也没有问过。虽然他也没有指望什么，可是还是在心中苦笑了一下。父王可能在暗暗的希望自己一去不复返，以免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碍眼吧。他这个血管中流着低等水妖血液的龙子，一直都是父王的耻辱。然而在城中，貔貅还是总陪护在女孩左右，另外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随时保护左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